在激发右脑的情况下，你会发现你有的时候数学的成绩也会提高。 哦， 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有一些实际的案例，然后我也跟这些孩子们进行过交流，我就观察了一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记忆力在练的时候真的是要特别的专心，在特别专心的情况下，那到数学的这方面呢，其实我们表现的就是也特别的专心，特别的专心，计算就不容易出错，那逻辑可能就更加的缜密，所以数学成绩也会提高，这是练记忆力发现的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你看，这就是我们觉得好像一件枯燥或者是一件机械性的事情，然后它转而进行了一个，它辅助了很有逻辑的这一件事情。 对， 有点像就是左脑和右脑，他们本来是分头在行动，现在呢，我们通过练习记忆力，可以和其他张丹老师这边会有提到的一些学习的方法，好像把中间打通了很多个桥梁，你一旦通了，是不是就有那种一通百通的感觉？ 对，就是呢，我在教学的过程中，包括我自己的这个感受中，我会发现练了记忆力之后啊，其他的一些能力你在就不知不觉中就会提高。 嗯， 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之前就背单词这件事情啊， 我们上期听了 schedule 的那个，这位朋友刚才给我们拼写了这个单词。好的，我也记下了。 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以前呢，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把这种记忆的方法，从上节课我们讲的那种的一些故事场景法，到慢慢的，如果说我们练的熟练了之后，会发现其实有一些单词我们就是读几遍之后就会写了。那我以前可能就是要读个三五遍然后就会写了，那后来我发现在练完记忆法之后，有很多单词我发现读的遍数还要少，比如说两三遍啊，有的甚至一两遍就能够记住，我就发现可能是因为右脑的一些开发激活了左脑一些语言区域的变化。 哎，你看这个部分这么神奇的变化，很多现在家里边孩子背单词头疼的家长很想知道。还有呢，有一些想把英语再捡起来的朋友，可能也想知道其中的奥秘。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啊，广告之后呢，在半点我们马上就会回来。在微博上面，大家可以继续找到我来咨询。稍后见。 谈个恋爱怎么这么难？开心麻花2019原创爆笑贺岁舞台剧《谈判专家》给你答案。落魄公子遇上不靠谱警花，状况连连，反转不断，带来全方位爆笑体验。12月5日世纪剧院上演，官网购票2张8折。 11月26至28日，2018京津冀石墨烯大会暨房山区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推介会，共同开创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新明天。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 现购买 VO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了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国博西泽南会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夺得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 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继续的跟邵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创始人张丹老师，还有我们精英讲师团世界记忆大师王建南老师一起来聊一聊。你看，人工智能都到来了，我们是不是还要认真学习，靠自己的大脑学习啊？这个很多人说我们家孩子啊，其实特别有想法啊，但是呢，他就是很难听进老师的话。上半时段我们跟大家说了，有想法当然是好的，天马行空，你觉得自己的孩子非常有创造力，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仅有创造力而没有专注力的话，可能你会发现我们家孩子就是很有想象力，但是学习成绩不好，也很头疼。有这样问题的啊，觉得说，我觉得我们家孩子智商没有问题，情商也没有问题，就不爱学习。可以到微博上面来给我留言，因为刚才已经有这个冷宫的小主在说了，说这个思维力、想象力、情感、语言逻辑、记忆力，我这些都想上老师咨询一下。我回复你了咨询的方法啊，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啊。还有像他一样啊，这么多方向都很想要再去问问我们的专业的老师说。啊，老师，您看看我这一方面行吗？或者问问建南老师啊，我这记忆力还有救吗？这是一个电话号码记20多遍的那种啊。你看刚才建南说过了，你掌握了一定的方法之后，有的3-5遍记下来的单词，可能1-2遍就记下来了。当然，我们的微博上面也有人说，觉得会读记单词就会容易的很多。 对，就是会读就会写单词这种呢，其实是他们就是。把英语作为本国语言的这种，他们这种国家的小孩子们也好呀，还是他们本国国民进行记单词一种最本能的一种方法。所以呢，就是其实呢，我觉得最科学的方法呢，我们就是用他们这个专业名字叫自然拼读法。就是就会读就会写这种方法，我建议大家到最后去记单词还是用这种方法会比较好一些。那么这种呢，其实是能够遵循它英语本身的这种规律来进行记忆，它会包含了很多，包含了读音啊，包含了词根词缀啊，这些结合在一起。然后我觉得这种方法还是更容易推崇的。 还有人说上次听完节目以后呀，自己一直在练左脑，他说其实应该练右脑才对，是不是？他说但是呢，生活中我这也是个左右不分的。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回去以后就是听完节目以后练左脑的方法？当然了，这个到底应该练左脑还是练右脑，以及说成年人和小朋友可能练的方向也都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一点张丹老师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吧，就是怎么练，大家怎么就感觉到自己练了左脑呢？ 就是我们有一些与思维力有关的，比如我们数学思维，这些我们练的都是左脑与这个推理能力有关的。那么我们凡是与专注力，与我们的这种空间想象能力，与我们的感受力与情感，或者是急速记忆，或者是这种急速阅读，练的全部都是与右脑有关的。 练左脑，其实我总觉得我们这一路学习过来，左脑已经很辛苦了。 对， 好像不用再去练它了。 是的，是的。而且左脑呢，就会我们又会有很多的思辨。其实左右脑我们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完全割裂开，没有办法说我只练一种。就是我们左脑呢，练习的都是与我们的辨识力有关的，与我们的逻辑思维力有关的，与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有关的。比如说一个人站台上去演讲，他演讲呢，第一是语言能力，第二是语言背后的逻辑能力。这两点主要其实他练的是与左脑有关的，但是在这种就是当我们不停地去练习我们的逻辑能力和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的时候呢，我们左脑还与我们的这种分辨能力有关。但是人一旦进入分辨，就会产生一种好坏的感受。好坏的感受呢，我们马上就会产生一种喜好、喜恶，喜恶接着就会产生我们内在的情绪。情绪一有了，其实我们有时候大家会觉得我用脑很累很累，其实用脑累最主要呢，是因为我们辨识思辨的多了之后，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情绪。我觉得我今天的作业好多呀，其实呢当时就当，如果你当下的第一感觉是哇，这些作业让我好开心啊，他就 很难啊。 对，是的，但是是一种我们的观念带给我们的一种情绪影响，反而影响到我们的心理，我们就会觉得烦躁累。其实更多的是我们的观念给我们带来心理上面的一种影响。就好多家长会经常会问我说，那我们一直练习大脑会不会把孩子大脑练坏了呀？ 练傻了，用坏了。 对对，真的不会，就是用进废退是全球脑力界的一个共识。 好，这个左右脑啊，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呢，一部分也有点开玩笑的成分啊。反正我平时到底练到了什么，我自己是没有感觉的。你总不能说左脑练多了左脑就累吧？ 是的 啊，左脑疼，这也没有啊。还有刚才张丹老师说的，我们家长呢，也别太心疼你们家孩子了，这怎么就，你看看人家建南老师啊，都当了世界记忆大师了，这脑子也没有练坏呀、啊？不会不会，这个，我在想一个画面，就是其实像世界记忆大师的他这个脑回路啊，我们传说中的脑回路，是不是会跟我们普通，就是我们已经太依赖手机，完全不去记事儿的人，就还是有点区别的。就是你练完了以后啊， 是这样子。刚才呢，其实有一个词叫想象出了一个画面，其实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用的是右脑 啊。 对，就像就是说我们呢，其实脑回路一不一样，我其实也不是很清楚，我没有看过他那个。但是呢，我觉得练完了之后吧，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你思维会更加开阔。其实我觉得练完了之后会有以下几方面能力有所提高。第一，专注力；第二，思维能力。啊，这两方面我觉得是特别明显的。那就是又回到了我们最初的那个话题。专注力呢，是因为你真的是要全心全意的看着你现在要记的这件事，你一旦走私了，很可能就记不住了。那我们呢，就配合着刚才我们想象画面，比如说刚才张大老师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演讲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求我们是左脑的这种逻辑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但是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些人会，我们会发现他站在台上天生的不紧张，就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呢，我们可以把台下的观众想象成你比较喜爱的，比如说呢，有很多玩具在那里啊，毛绒玩具我好喜欢。其实这就是从我们心里感受的。还有 想象成你的 idol， 还有就是哎，我喜欢吃肉。那下面就是这种的话，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去缓解就我们那种紧张的情绪啊，然后呢，给我们自己一个自己比较熟悉和这种舒服的场景。哎，你就能够让你的右脑这种放松的情绪去带动左脑很多的逻辑能力啊，语言表达能力啊，一些更好的释放。 是这样子。 哦，你看啊，我这个不知不觉中啊，也跟着两位老师成长了，会用右脑想象画面了。还有人说了，就是为什么文言文歌词之类的可以记住，但单词就是记不住。哎，这是不是跟刚张丹老师刚才说的心情有关？ 他是 第一，他可能喜欢文言 文。 文 言文和歌词都是有韵律的，它还有声律和韵律。它那个我们古代人的创造力，就是对专注力、创造力的，就是境界真的是很高。它没有那么复杂的信息的时代，但是它的创造力产生的品质也很高。它这种有节奏、有韵律的，那正好又跟我们大脑感受力有关。为什么我们看一个画面我们就容易？它是因为它丰富多彩，我们就容易记住。那带有节奏和韵律的也是，我们给孩子练那个照相记忆的时候，最开始我们还都让孩子们用照相记忆能力拍古诗30秒、15秒拍一首古诗，然后我们会让他倒背点背。这时候我们发现拍古诗对于练孩子照相记忆效率并不效果并不好。为什么？因为他总能用联想串联的方法把这些记下来。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心里面真的出现图像了照相记忆的，因为这个东西太容易记了，我们就会给他换打乱的无规律的词语。就是这些东西它有那个背后让我们容易记忆的这个因素存在 啊。它本来就是因为它原来古人写出来的时候就是自带韵律节奏和容易记忆这些特征的啊。 对， 真是古人还是比我们聪明一点，我们可能还是因为科技的发达吧，变笨了啊。但记不住单词儿， 因为单词是完全没有逻辑的。 这事儿就得问建南老师了， 对不对？啊，我觉得你可能需要找建南老师聊一聊记不住单词儿这事儿。这个原因有很多吧？ 对，其实单词呢，就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学英语的时候呢，没有遵循他们这种语言本身的一种规律，所以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没有找到这种韵律，所以就会觉得它是拗着来的，一旦就是有，也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一旦是拗着来的，大脑是拒绝接受的，就完全真的大脑很倔强，就是拒绝接受，我就不要被 这个门关上了， 对，真的是这样子的。 哦，那记忆大师的方法会有强行打开这个记忆之门的办法吗？ 首先呢，就是在练记忆的时候，我觉得心情很重要。 你看，又回到心情了，不能抗拒它。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练多了之后，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规律，就是在记忆的时候，你的心情真的是非常重要，它决定了你对你现在学的这个知识是否打开了那扇门。一旦你心情比较愉快，然后呢，其实说的就我们可能比喻的时候觉得还是有点不是那么正规，但其实它背后是有这种逻辑的，说如果你是比较开心的，那其实很大程度上呢，你是接受它，其实你是发现了它的一些规律所在，所以呢你就记得比较顺畅了。为什么？这就我们所说的，就是在某些领域为什么越好越好，比如说偏科这种现象，有的孩子数学他就越好就越好，语文呢越差就越差， 心情不一样。 对对对， 他面对数学老师的心情也不太一样。 对对对， 这个面对不同的这个心情不太一样的啊。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他说自己表达能力 OK， 但是呢逻辑推理不咋地啊，这个数理化不灵，这是怎么个情况呢？你们刚才说不都是左脑的活吗？哎，这是 他在 很多姑娘都这样。 对，我们大脑分不同的区域，虽然同是左脑右脑，但是我们有这个，我们把它分成10个区域，它有顶叶、额叶、颞叶，就是它每一个区域又负责不同的位置。那么它的语言表达能力的这个区域和我们右脑的这个逻辑思维，它还不在同一个区域，这个我们在多元智能检测的这个是我们可以检测的出来，就是我们的逻辑区域是在我们的左手的右手的食指，我们的听觉的区域应该是在我们的右手的应该是无名指或小指这个区域，那么这两个它是不同的大脑不同的位置，那么不同的位置就决定了每一个位置的这种发育先天的和我们后天的刺激也是不同的，所以它就会表现在同样是左脑或右脑，但是它还有精准更详细的分工。 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就是左右这两大片管的事儿。 嗯， 但是呢，因为中间会有不同的区域。 对。 那是这个区域，比如说数理化不灵的女孩，因为很多人就说，哎，我觉得男孩数理化就是好，女孩数理化就是不行。他是哪一块区域就没给他点亮吗？ 他因为我们做多元智能测评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优势智能，有中等的，也有我们叫代补强的智能。那么有可能他的语言就是他的代补强的智能，有可能他的有可能语言是他的优势智能，逻辑是他的代补强智能。所以他尽管同样是左右脑，但是因为每一个区域管的功能不一样，有可能我们通过多元智能测评，我们能测出来他哪个真正是他的优势智能，哪一个真正是他的代补强的能力。 嗯， 所以我们不能完全判断说，哎，我左脑就好，右脑就不好，不能这么笼统的去判断，因为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细分。 还有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请张丹老师介绍过，我们真的是可以领着我们的孩子去测一测。 对对对。 现在呢，又是回到科技的这个发展。以前啊，家长基本上都靠经验，哦，看这个孩子，老师也靠经验，哎，我看这个孩子可能数理化是不行的，就放弃啊，这样子。但现在我们可以用很科学的手段，真的就是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测评，然后就告诉你，你们家孩子可能在艺术方面会更突出啊，有的孩子真的就是在数理化方面很厉害，就是刚才张丹老师说的，他就是排名比较靠前的能力。但是呢，有一些就是，哎，还需要再强化的能力。但是这些，比如说数理化不好，哎，我测评完了以后发现我们家孩子，哦，确实是数理化是他的短板。那么这个短板有可能通过我们的一些学习方法去把它补齐吗？ 我们如果传统的方法，我们会认为六岁之前我们是可以扬长补短的，就是我们在大脑发育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及早的去做检测，六岁之前我们发现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不强，或者是艺术能力不强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这部分的大脑以专业的刺激，就是他这方面不强，我们就补他，还可以六岁以后，这种可能性不太大，就是我们叫扬长避短，六岁之前我们叫扬长扶短，我们就还是要扬长，最主旋律都是扬长，那么是有扶短的阶段和避短的阶段。但是现在脑科学我们会发现呢，即使他逻辑思维不强，我们会发现他这个孩子还是通过我们还能综合提高他的悟性，就是左右脑还是通过脑科学的练习能让它全面同步的提升上来，但是它总体来说还是与它的先天是有很大的因素的。先天我们认为总体来说先天会占到30%，但是这30%呢是有一个指导性意义的，你到底在哪里有优势，那么后天的我们的努力，后天的环境影响，那占到70%，还有你自己的主动性占到70%。但是所有后天的这些呢，就是跟我们先天，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是哪方向适合我去走，是很重要。 好啊，这个我们之前呢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这样的体验的名额。那今天呢，如果大家好奇，说我们家孩子虽然已经过六岁了啊，我自己虽然已经是过六岁了，但我也想知道一下我自己到底哪些方面真的是就短板，我就认了吧啊。然后呢，我如果哎，我真的是一测完我记忆力是长项，我跟着建南老师，我说不定我还成个记忆大师啊。想要有这方面好奇的，可以继续的通过微博联系到我们，然后呢，我回复大家我们怎么样可以报名，然后参加我这个测评之类的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了啊。今天我们在置顶微博的第二条就是今天的这个直播帖下方的评论区可以直接留言，我们也会有专门的人来回复大家。你看，说到这个，每个人都有长板和短板，所以建南老师，你的长板当时测完了以后就是记忆力是吗？说哎，我有可能成为记忆大师，我得去努把力，这个会有这个方向性的选择吗？ 是这样子。当时呢，我开始练的时候，并没有通过这种专业的测试。我只是觉得我小的时候可能我爱瞎想，我就觉得哎呀，好像跟这个 练记忆力有那么点关联。后来呢，我就开始练，练着练着就觉得，哎呀，还挺好玩的。其实它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习惯给你打开了一个小门，然后你就去看，走进去之后，你会发现一个比较好看的一个世界。 嗯，哦，是这样。但是如果说现在剑南去测，应该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因为你记忆有时候也是需要逻辑关系的嘛，那可能在